是能有过那么短暂的快乐，犹如命运的施舍，忘了你我前尘往事太曲折，不管未来坎坷，人有天涯海角回忆难割舍，人有星月盘旋着，亲过你的伤口，尝过你的吻，就此跟随你了。只要你曾为我掉一颗眼泪，可以为你忘了凡间的华美，情愿化成一朵为了你绽放不凋零的玫瑰。只要你能给我暖暖的眼神，可以留住你的光辉到永恒，情愿化成一朵只为你妩媚的玫瑰。 够不到

他人却在难受。停下车，熄熄火，低碳绿色好生活。 北京时间15:00。